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新闻。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计1082人入选，涉及苗族古歌、客道、满族说部、藏族唐卡等众多项目。本市第五批入选的传承人共有21位。自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相关词曲不断涌现。近日，歌唱北京走进百姓身边，通州区北苑街道果园西社区运河之春合唱团以原创作品《北方的故乡》投稿参赛，并在社区进行了首唱。随着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展，北京各街道社区发放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海报3700多张，许多街道社区通过微信号进行了活动内容的推送，居民参与歌唱北京的热情高涨。由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出品的大型原创歌剧《马可波罗》昨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之后将开启国际巡演。北京站的主演阵容汇集了来自中国、丹麦和英国的优秀艺术家。本周六，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携手北京京剧院，邀请戏曲爱好者带着您的孩子一起走进玉渊潭公园，观赏鲁冰花，分享北京京剧院创排的《狼牙山》的幕后故事，重温那一段战火青春岁月。姜文电影新作《邪不压正》宣布定档7月13号，领跑暑期档众多影片。《邪不压正》是姜文自编自导的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由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等人联袂出演。影片改编自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讲述了抗战前夕老北平的江湖故事。以戏剧学院学员为主要嘉宾的综艺节目《青春同学会》将于本周六在东方卫视开播。节目将召集国内三大戏剧名校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当中的学员，带领他们回到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时光，完成一次高难度的公演挑战。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今年4月，本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与上月相比，同比下降 0.1%， 涨幅速度降低 0.7%，环比上涨 0.1%， 涨幅速度提升 0.2%。而本市的二手住宅同比涨幅增速回落6.9%，环比涨幅速度回落0.1%。本市昨天发布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今年教育系统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不得为这样的炒作提供任何信息，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昨天，全市16个区共同启动了第一次集中灭蚊行动。此外，本市还将在6月、7月和8月对蚊子进行3次围剿行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抛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我是英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那么今天呢，陪伴各位。那么我们的今天有请到的嘉宾哈，这个前面的 title 非常的多哈，汇美元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国家注册高级培训师，中国企业培训师联合会会员，中国当众讲话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好多好多，我就不分别念了哈。陈杰，欢迎陈杰，欢迎您。 嗯，谢谢大家，我是陈杰。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些哈，你声音很好听，让大家听到哈。 大家好，我叫陈杰。 嗯，特别好。有一句老话哈，说的是叫这个冬病夏治，是吧？ 是的。 那一般就是冬天会，就是说一些伤寒呢这一类的病会选择在夏天吃，所以说就是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就跟我说，夏天也不要让我喝这个凉的东西，是吧？ 嗯，是的是的。 嗯，就是说也要多 喝冰水啊， 多喝一些热的方面的东西， 温水 是吧？ 温热的比较好。 好，那么陈杰老师呢是这个艾灸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女性产后心理疏导方面的专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部分哈，一个是艾灸，一个是心理疏导，还有就是产后的保养啊，还有腿部护理这几个话题。那有相关疑惑或者说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我们先从艾灸说起吧，好吧，陈姐。 嗯。 艾灸，刚才我们说了，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冬病夏治的一种方式，是吧？ 嗯，是的。 嗯，它大概都有怎么个有什么作用呢？艾灸， 它对我们的一些湿症啊、寒症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呀、腰腹比较凉啊，还有 腰腹比较凉，它是一个什么反应？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其他地方都在出汗很热的情况下、我们触摸我们的肚子的时候， 这 是它 是 凉的。对， 这个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些比较胖胖的人，然后他到夏天呢就跟空调似的，身上都是冰凉的。 对，是的，因为我们肥胖的话本身就是我们一种寒症的一种表现。 哦、 对，因为只有肥胖的人他这个脂肪其实是来保护我们的脏腑和腹部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减肥的人可能最先注重的是要保暖。而往往很多爱减肥的人需要减肥的人呢，他很害怕热。所以说它是一个很矛盾的 一个现象哈、 对对对， 可以说是。 嗯，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减肥的这个部分，肥胖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腰腹凉， 对 啊，还有什么症状是需要去艾灸来治？ 比如说女性的一些常规的经期的一些问题对，比如说爱这个经期疼痛啊，然后就是说自己发现自己有的人会不孕不育呀、其实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对、但是他其实就是寒凉至极导致的 好吧，这就是艾灸的治疗范围， 对， 是这些吗？ 比如说腰腿酸痛啊，我们平时比较乏力呀、提高一些身体的免疫呀、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关节疼痛啊，这些都是很好的。 那怎么样提高身体免疫力呢？就是除了运动还有这个按时休息之外，就是艾灸吗？ 是的，艾灸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做这个养生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因为艾灸的话是从古到今它有很悠远的一个历史。对， 那我们讲讲呗。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 啊， 意思是这个赵匡胤他已经是皇帝了，但是呢他去探望自己的弟弟，因为他弟弟卧床不起了，然后他应该是古时候应该叫风寒一类的病吧， 风寒， 对对对，也就是可能是着了凉感冒厉害了， 对， 有可能，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呢他就亲自的就卷这个艾绒给他施灸，给他艾灸啊，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其实我都没有，因为我没有体验过艾灸，但是我就一直听很多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说，这个其实挺好的，夏天做的特别多哈。 对对对，其实呢，现在这个季节，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是因为我们在咱们说春养肝，夏养心，仲夏养脾，秋养肺，冬养肾，其实在仲夏指的就是三伏天，三伏天这个季节去做艾灸是非常好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时机，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 对，还没有到， 还应该再往后等一等， 对对对，比如每年的这个三伏 的 时间都不一样，大家可以上网随便查就可以查到了， 但是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在最热的时候去做艾灸是最有效的，是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其实三伏灸和三九灸，最寒冷的时候和最热的时候都可以的。 三九灸， 对。 那这个又是治啥？治夏病吗？ 其实也不是。 夏病冬治吗？是这意思吗？ 它是艾灸，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做的一个项目。对。 那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这个怎么做吧，这个艾灸。 其实艾灸的方法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专业的灸法，它可能会灸一些对症的一些辅助理疗啊、调养之类的，可能它会比较专业的地方，可能会去做一些穴位灸啊、经络灸啊，咱们说比较古老的这种化脓灸啊或者麦粒灸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常规的话，在家里用一些灸条去灸一些穴位，比如说什么上脘呀、中脘呀，一些肠胃的，或者足三里呀，这些调理脾胃的都很不错的。比如说有现成的这种灸盒卖，有灸盒的话，切一条这种艾对儿，点着了以后放在里面，然后慢慢慢慢温热咱们放在腹部啊，或者自己想调理的相应部位就 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哈。 是的，是的。 那它整体这些贵吗？我觉得这个很多 艾灸消费其实在其他的保养当中我认为是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了， 相对比较便宜， 对，但是艾绒如果 消费得起， 对，如果艾绒质量比较高的话呢，它相对来说会价格会偏高一些，但是我觉得一般家庭都能消费得起， 那就行了啊。但是一它这个管用啊，能够真的是达到这个理疗我们一些很疼痛的部位啊，和一些这个过去积累的疾病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又老百姓我们都能消费得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哈。 对对对。 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针灸哈，但是针灸跟艾灸有什么不一样吗？ 针灸是用这个专业的这个针嘛，比如银针啊，或者现在有那种生产的这种针，它是刺进这个穴位里，然后达到这种它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刺激。其实它和艾灸是有区别的，艾灸是用这个艾绒 卷成条，做成艾条，现在有很多成品。 嗯， 然后给它用火点着了以后，用热感去用这个艾绒的这种药性，然后去渗入到皮肤里面。 嗯， 啊，它一般一个穴位前期的话灸几分钟，后期的话就是可以灸个十多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嗯嗯，时间也不用太长。 对，和它是有区别的。其实很多针灸的这些老师，他们也会在针灸的时候用艾灸去施灸，效果更佳。 两个方法一起用。 对对对，不冲突。 哦，那它主要这个治疗的内容跟范畴都是一样的吗？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中医保健和理疗类的。 哦， 啊，对。 就是中医范畴之内的。 是的是的。 啊，好吧好吧，嗯，好吧。其实呢这个也是听我们这个陈杰老师给我们来介绍的，可能也都是一个大概的感觉哈。我觉得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家里附近的这个比较专业的，比较就是说有正规经营资格的这样的地方，可以去试一试治疗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病痛哈。那么这个往饮食方面我们来说的话，那艾灸的这个做完它的这个理疗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的饮食啊、脾胃啊，还有这个胃口啊，会不会有这样一些调整呢？ 它会的。其实我们艾灸要灸得比较专业的话，我们可以一个问题的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亚健康， 一个问题解决。 比如我们只是脾胃不好，那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灸的只是相关脾胃的这一些穴位。对， 就等于是它还是针对穴位来做。 是的。 嗯， 那如果说最近我已经发现我快经期了，那我们可能会针对 这个部分来 妇科啊。如果说有的人只是神经衰弱失眠啊，可能就做一些肩颈啊、大椎啊这样的一些部分，然后去施灸就可以了。 那它是什么病都能治吧？应该也不是吧？ 其实它是一个万能的一种保健的一种项目。 真是万能的哈。哎呦我的天哪，好吧。那就是说它还是对这个饮食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对吧？ 对，只不过说艾灸完了以后，大家也要注意一些，就是不要很快的去大量的喝水，一定要喝水的时候慢慢的喝，一口一口的喝。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有利于吸收这个水分和一个身体的一种调整。啊，因为艾灸是比较热感比较强的嘛，温热的这种感觉，然后更不适宜去喝冰水和吃冰箱及时拿出来的一些食物，要避免的。 就是还是尽量拒绝冷饮、冷餐这样啊，慢慢来啊。 是的。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了解啊，这个其实艾灸呢，像它有一个基本的分类，一个是家居艾灸和一个专业。这个艾灸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两个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刚才因为我们谈到了，它其实整体的造价不贵，我们一般人都能消费得起。那 是，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专业的这样的，比如说美容店呢，或者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对，他们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一个是艾灸的质量它是有区别的。 哦，它本身的质量是有区别。 对，它有多少比多少，这个特别专业的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只是说艾绒的质量吧，就是说有的艾绒它一盒十根的这种情况下，它才卖20多块钱。这样的我们买回来对比过。 那能用多久？一次大概能用 其实用不了太多，穴位不多的话，只一小段一小段，用不了多少。 我觉得最关键的点是不是，一是当然是您说的这个艾灸的质量哈，第二个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这个，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准确的穴位在哪。 对，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又比较崇尚咱们的中医文化的话，可以去一些专业的艾灸馆呀，然后专业的美容馆，或者是理疗养生的地方，然后先做一些专业的一些施灸的方法，对，然后做一些指导后，家居再配合。就很好了。 先这样。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顺序哈。 对对对。 先去专业地方体验一把，然后记住大概的我的那个位置疼的在哪儿啊。然后呢再去买一些自己能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些这个艾灸过来，然后自己在家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做哈。那这样效果怎么样呢？ 在家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辅助。其实如果灸了很多年的一个客户吧，他自己会 找穴位也找得比较准、 哦、 他知道自己身体哪些状况，然后他 熟能生巧， 对对对， 哦，慢慢自己、啊、 我们艾灸师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吧、 嗯、 哦，那这样时间长了不就这个美容院等等这不就没生意了吗？ 其实艾灸嘛，有的人他是能坚持的，有的人是想找一个地方对自己有要求、 哦，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所有的服务行业哈、啊、为什么能够就是说一直这个长期的存留下去，其实就是针对于很多朋友的这种惰性来而言的哈。 对对对， 这话很直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话糙理不糙哈。 嗯，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很重要的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到了夏天了，马上我们穿的越来越少。 是， 你像这个到两个月前吧，不说太久，一两个月前可能我们还会穿外套，是吧，这样的很厚的衣服、 嗯、 还能盖住我们的肉肉等等这些哈。但是呢马上天气越来越热，现在特别是最近这两天还好，这不刚才这会儿又下雨了哈。 嗯， 那么最近两天呢其实已经又开始热起来了， 是， 那很多朋友就可能牵扯到一个减肥的问题了。 嗯， 那么减肥呢它是相当需要毅力的，如果说是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减，仅仅是为了减而减，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坚持下来。 是的是的。 嗯，但是这个艾灸好像据说有减肥的效果，而且效果还比较好， 是吗？ 对，我建议就是做减肥的人、 嗯、 不管是任何方式的减肥，首先就是可以以艾灸为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和一个伴侣吧，我觉得、 嗯、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小腹部它会长肉肉。 对对对，我就特别痛苦我的腹部这一小圈儿。 其实它是对我们一种信号 啊，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本身啊，脏腑它是里面是很温热的 啊， 它要有一定人体的温度才能健康、 哦、 啊。那么我们只有人体在比较寒凉的状况下，其实我们自身的人体会对自我一种保护、 哦、 那怎么保护呢？那它就会把我们吃的呀还有身体的一些能量转换为这个脂肪，它会囤积在这个腹部保护我们的这个内脏。 哦、 啊、 那就说哪儿长肥肉了，就说明那个地方凉了。 对，寒凉啊，对，然后寒凉其实会导致经络淤堵啊，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功能啊、 哦、 啊，对，非常影响。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还真是觉得哈，哎呀，我们家就因为冰箱有自动制冰，你知道吧？ 哦， 然后天一热的话，这个喝一点这个冰水啊、 嗯、 因为就是开水倒出来加点冰嘛，或者说有时候喝一点苏打或者怎么样的加点冰、 嗯、 哎呀好爽的。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哈。 是的是的。 好吧，那除了就是说在饮食上我们需要注意，在夏季哈，尽量还是少喝凉水吃冷饮，然后另外就是可以适当的用艾灸来进行我们的减肥 调理、 啊、 对。 那 比如说运动啊，其实有一些人有轻断食啊、 嗯、 有代餐啊，其实这些也都可以、 嗯、 只是说首先我们如果是口服减肥的东西呢、 嗯、 大家选择一些比较健康有资质、 嗯、 啊，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合格的这些产品、 嗯、 啊，然后呢不要去做一些特别极端的这种减肥产品， 嗯 啊，不可思议的那种、 嗯、 大家 对对对，那个千万不能是这个，我们不用我们说哈，大家已经可以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出事儿的这样的新闻了哈。 嗯， 真的是为了美可能很多人不择手段，但是往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严重，这我觉得千万不能是哈。 对， 这个我再最后问一小句吧哈，这个关于艾灸的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如果说做这个艾灸的话、 嗯、 多长时期能够比较明显的见效？ 就 比如说腹部肉是最难减的嘛。 腹部的穴位其实很简单、 嗯、 我们常规做减肥呀、啊、做一些保养它都会点到这些穴位，它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嗯、 但是呢艾灸的话第一次，比如说您第一次以后可以体验， 嗯， 它可能灸上两三分钟你就热感很强， 嗯， 你就坚持不了， 嗯， 它只是这个灸的这一个穴位，这个很小的局部几厘米，它有热感皮， 嗯， 比较热、 嗯、 啊，自己可能有点坚持不了、 嗯、 但是如果灸个两三次以后呢，有可能你的灸感比较好，我们把它称为灸感， 灸感、 啊、这个时候呢，你的腹部可能面积大一些的地方可能就会温热， 嗯 啊，然后即使我们是在减腹部灸腹部的时候啊，做到五六次的情况下、 嗯、 啊，当然也分人的体质、 嗯、 啊、 嗯、 然后可能你的腿呀啊开始热啊，或者你的头部比较冒汗了呀、 嗯、 你的手心会出汗呀、啊、温热，自己感觉但是出完汗以后很通透很舒服， 嗯、 啊、 五六次，按您这么说就是五六次就会有效果， 就会有效果的、 嗯、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减肥期他在运动啊，他只灸了一次，然后第二天 效果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 是吧、 他和我分享非常明显。 好吧好吧，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哈，感谢陈杰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艾灸方面的知识。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在下半时段聊的一些话题，就是女性的产后保养啊，还有一些应季的旅游护肤啊，还有一些女性的心理疏导啊，比如说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还有我们的腿部护理。因为呢现在人老先老腿哈、啊、腿呢是非常重要的。好吧，稍我是殷超，待会儿见了。 生日的夜晚，你坐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烛光照着你可爱的脸，你闭上眼睛许下心愿，你许下心愿，你要快长大，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世界上最美的花。是你的想象，生命总有伤痛和彷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青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

改良的， 它效果就没有有烟的要好一些。是 的，普遍都是这样的。 嗯，好吧，那就是北京户口的北漂哈，就是跟妈妈说一下吧，就是下次在用的时候提前把窗户这个打开，提前做好通风就 OK 了哈。 嗯， 但是还是这个有烟的会效果更好一些。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哈，他说的是艾灸疗法治疗费用大概是多少呢？他应该说的这种是专业的这种吧？ 专业的 是不是 哈，专业的像 小绒蚊子他说的。 像我们一般从局部一两百块钱，然后到全身灸下来，如果时间比较长，部位比较多，比较耗材的话，可能大概就是五六百。 五六百块钱，大概它这个治疗时长大概有多长时间？ 时长就单次从一百块钱到四五百不等。 不，我说时长。 哦， 多长时间？ 每次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这样。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哦，好吧，希望我们的回答能够帮助到小绒蚊子哈，我们微信上的朋友。还有朋友说着重讲一下这个减肥的事儿呗。这个艾灸减肥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五六次就有效果是吧？ 对。 它会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吗？ 艾灸减肥我个人认为几乎是没有任何副作用吧。副作用就是有烟，像刚才那位，如果说他长期在家里，就他也可以买那种排烟的这种东西。然后减肥一次其实就有效果，五六次的话我是按正常咱们显性能感受到的这种。对， 好吧。然后看我们的听众在我的微信群里面在说哈，说有朋友之前夏天也喜欢泡脚哈，泡脚他说以前会放艾叶，有祛湿的功效，有时候他会放红锦花，美容养颜的功效。那这个艾叶跟艾灸是一个系统的吗？ 它是一个系统的。 是哈。 啊，对。 那他这样做有用吗？ 有用的。就我们在做常规其他美容啊养生的项目，我们都会给顾客先放一些艾叶泡泡脚，很好的一种方法， 是吧？ 给老人用是特别好的。 没人呢在微信上说艾灸还是找专业的人做艾灸吧，这样更安全一些，是吧？ 是 这样吗？ 对，因为它涉及到用火嘛。家居有的人可能比较粗心大意，生活白痴这种就最好不要做了。它因为涉及到有火呀、火源呀这些安全。对， 好吧，好吧，那看来还真是这样。还不过我们上面时段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说您真是时间来不及，或者说工作忙，非要自己在家做，那您也提前先去专业机构了解一下，买这个合格的产品跟用具，再在家里自己理疗哈。 是的。 好，这边还有一些朋友在群里面也在说哈，当然说的都比较散碎了。好，我们先往下进行吧。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过留言就可以。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女性心理疏导吧。这方面也是陈老师的一个比较擅长的方向哈。那么其实心理这个话题很大。 是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导致的这种不同的这样的心理问题的产生。那您呢是主要针对于这样的亲子、婆媳和夫妻，其实主要是关注于女性方面的，是吧？ 对。 那您为什么会关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以前我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从业者，我没有想过要做这个心理疏导。后来我发现，因为我服务的和我天天在一起的这些姐妹呀、姐姐阿姨呀，她们都是女性。而且我们现在就美容院呀、养生会所的这种喝茶呀、聊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越来越多了，也比较普遍了。那我们交流 的 话题，对，我听到这样的心声特别多。有的有抱怨的呀，有的是觉得自己委屈的呀。然后我以前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垃圾桶一样啊。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受他们的影响，我自己也会有负面的情绪。其实我刚开始去学这一类的这种知识的时候，我是为了 自己有一个疏导， 嗯， 因为我每天和女性在一起比较多， 嗯， 啊，听她们讲故事呀、啊、这些，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负能量也比较多， 嗯， 啊，我刚开始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的，嗯、然后后来发现我慢慢，就是和大家聊天，啊，他们比较喜欢我。的一些建议啊， 说话的感觉和给他们一些建议哈。 对对对， 那这样吧、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叙述您的过程了、 嗯、 我们说一个这个您就是印象挺深的一个事例，然后呢您给出的建议，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普及性。 哦， 嗯 嗯、比如说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吧。 嗯嗯 啊，因为 哦，您先自己治疗是吧？ 对对对， 好吧、 然后因为我和我婆婆吧，我们是南北结合，我是南方人， 哦、 我是四川人， 哦， 啊，我爱人是东北人， 嗯，哎呦，我的天，一个西南，一个东北，好吗？ 以前叫通婚联姻这样的了， 嗯、 对吧？然后我们，我婆婆呢，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习惯， 嗯， 其实我们总的来说非常和谐， 嗯， 啊，但是呢，我觉得我婆婆。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有一些不自在，因为我觉得她是来源于尊重我的一种感觉吧。 嗯， 那我呢，我也会因为 那这个不自在来源于生活习惯，还是根本就是人觉得不对味儿呢，还是怎么？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生活习惯， 哦、生活 啊，南北差异太大了啊，南北结合的这种家庭，它的文化呀、饮食啊。啊，非常的影响。 嗯， 像他会照顾我，去给我炸一些辣椒油啊。嗯、他会帮我买菜的时候，他不吃辣的。 好贴心呐、 啊！对他不吃辣的，他也会给我买辣椒。 哦、他会给你做。 对。 哇、哦，好贴心呐、 啊！ 那这这样的关系还有问题吗？ 就是他会觉得很孤独，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那么放得开。 哦。 嗯、 那是因为不熟悉吧？你们结婚？ 结婚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每年只有几个月在一起住。 啊哦、跟婆婆待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对、 哦， 因为现在只有我婆婆一个人， 哦、 然后她经常在北在东北。 嗯， 我希望她和我越来越习惯以后，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比较在意她的健康呀、安全这样的。 嗯， 我觉得哪怕我们不能一直在一起，但是下班以后能看到她，我们就比较开心。 嗯， 她也会比较开心嘛。 那您跟您这说的这心里好像没有啥关系，就是一个陪伴的问题了，就是， 我很多人都会给我讲，我和婆婆就是，不投机呀、啊，然后什么的。 不，这些没有问题，就是说您处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婆媳关系、 嗯， 其实有一些隐隐约约存在的问题，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可能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在家庭当中生活了几十年，突然间跟另外一半形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对， 肯定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您在这些问题当中是如何处理的？ 我建议他们就有的，比如说，婆婆每天给她带孩子，其实你说老人帮年轻人带孩子，其实他的体力啊、精力啊都是很耗费的。 嗯， 但是呢，有时候得不到我们年轻人的理解。他会闹情绪，有这样的、 嗯、那就是多理解。 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呢，确实觉得啊、要科学的育儿，要这个与时俱进的去教育孩子。 哦、年轻人理解不了、啊。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会让他啊、比如说平时婆婆带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参与、 嗯。 婆婆在很激动的时候去告诉我们一些道理的时候， 嗯、 我们不要尽量的不要正面的去和她交流。 先听。 对，先听， 先闭嘴， 对对对， 先别产生正面冲突，毕竟那是长辈，先尊重。 是的，是的、 啊。 然后我们在合适的时机呢，告诉他啊，妈其实可以这样，可能更好，你要不感受一下啊、 嗯， 用一些这样的方法啊。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要有休息啊。我有一位客人，他就非常的聪明、 嗯、 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智慧的一种表现。 嗯，说来听听， 对， 这没准是能给大家支招，可能有朋友会遇到。 他周六和周日的时候、 啊、 咱们有的双休的话、 啊、 他周六会陪孩子去学习呀、补习呀、看电影，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给公公婆婆去买一些剧院的一些票啊、 嗯、 啊，让他们也去 观影啊啊，然后让他们的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些， 就是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对，然后他会主动的约父母的这些老朋友约约牌呀、啊哦、之类的啊、嗯， 就完全是替他们着想哈。 对，然后他一天放松下来，他的情绪就没有那么。 哦，就好多了，嗯、 就 把他那个，就是不要让你集中于这个问题，让你把你这个注意力打散， 是的， 去做一些这个开心的事情，让缓解。等到你开心了，我们再来顺势提嘴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 是 吧？是 的，是的。嗯、 好吧，好吧，这真是一个办法。所以说，看来真的是很多事情要使巧劲儿哈。我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前两天他结婚了，他就给我提到他对婆媳关系的一个处理， 嗯、 我真的我也很佩服他。他讲了一个细节。嗯就是说什么呢，我给我妈妈买东西，比如说衣服、 嗯、 冬天那个睡衣啊很漂亮暖暖和和的哈、啊、我就去什么淘宝我就买一套就行了，但是我给我老公的妈妈买衣服一定是精挑细选，然后去特别好的专卖店去试，然后买回来再给他拿过去。 哦、啊、 就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说我的天，我说他们家不喜欢你才怪呢，我说你真的很会跟老人打交道哈。好吧，小荣蚊子也在问哈，说看有没有看到他的消息哈，他说这个他的问题是艾灸疗法治疗费用，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哈，治疗一次相对比较好一些的大概是40分钟左右，然后是五六百块钱、 嗯、 是吧， 对， 哎，大概是这么一个价位。他说其实我也觉得跟婆婆妈妈相处好了也不难，就是别要求他们太多就行了。 嗯， 那陈老师您觉得他这对吗？这个想法， 嗯、其实他真的这个应该是生活上比较幸福的， 有经验的啊、 嗯。对， 其实我也挺支持他的想法，就很简单。我觉得你就把那个老人呢，也当成大的孩子去对待他就行了。 是， 你怎么对自己的孩子，你就怎么对待那个大的孩子就行了。 嗯， 那好吧，最后一点时间呢。其实还挺尴尬的啊，说一个题儿呢可能说不通，但是说不透，但是不说呢时间又这个我们又可惜了。我们这样吧，简单来说一说腿部护理吧，好不好？ 好， 都说人老先老腿，那么陈老师直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一些冬病夏治的在夏天怎么样护理腿的一些方法吧。 嗯 嗯， 腿的话比如说女士的话呀，喜欢穿裙子嘛、 哎、 或者穿短裤， 特别年轻漂亮。 对对对、 嗯、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那样，不怕冻、 嗯、 现在就老寒腿了。 嗯、 那么我们因为现在在室内的话都有空调， 嗯， 而且空调特别冷， 对， 建议大家带一块丝巾。 丝巾， 对，比如说特别冷的时候，然后轻轻盖一下。 嗯，除了这些还有吗？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腿呀、啊，它是支撑咱们整个身体的重量嘛。 对。 啊，踝骨呀，还有小腿这些肌肉啊，还有膝盖都是容易有毛病的。 嗯。 那我们一定艾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可以做一些按摩理疗之类的。哦， 艾灸对这个也有用， 对 吧？哦， 对，但是艾灸就穴位，这个关节的穴位呢，不要直接灸， 嗯、 啊，灸一些足三里是比较好的， 嗯、 啊， 也有朋友就说这个什么，我们现在都在做泡灸，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种类？他说这样更适合去除疾病。 泡灸是中药的泡，还是什么？ 中药的泡，哦，就是它也有分类，是吧？ 对， 好吧，那这位朋友给我们回头给我们留言说清楚就好哈，是没人的留言啊。那好吧，那除了这样的就是说保护，就是其实您给这建议让我就有什么感觉，就有点像这个饱带干粮情带伞的感觉，是吧？夏天虽然说是外面特别热，但是我们还是得带一个丝巾之类的，特别女士保护好我们的膝盖。 对 啊，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法和建议吗？ 因为腿上的经络太多了， 对， 肝胆脾胃肾膀胱、 啊、 六条经络呢。 不都说在脚上吗？ 整个腿到脚它是一个循环。 哦， 啊，专业的人士然后他会帮你讲得特别仔细， 就会整个帮你疏通， 对， 是吧？ 对， 嗯嗯嗯。那 一个是疏通，有一些补的，有一些泻的，这种涉及的比较专业。 嗯、那 啊，那自己家里的方法，比如刚才我们说泡脚啊， 嗯、 啊，用一些盐泡脚，它是比较解乏的， 哦、 对、 哦， 或者是苏打水，或者是醋泡泡脚， 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嗯， 对血压啊、三高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帮助 啊。是吗？ 对， 那是睡前泡脚吗？ 对，睡前泡脚， 就是睡前泡脚。 对，泡脚的温度不要特别特别烫， 嗯， 就是要我们能适宜的温度。对，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我姐夫你知道吧，就前几年我还在家里工作的时候，那个有一次晚上我就看他就是快休息了，哇，他就我第一次发现他几乎是滚烫的水，你知道吧？ 嗯， 我说你太勇敢了，你居然用这么烫的水来泡脚。他说好爽的，你都不知道。但其实也是错的，是吧？ 特别烫不太建议， 是吧？ 嗯， 啊，真的，他就不敢往里放那种程度。 对， 在旁边淡着，然后就是那个稍微凉一点碰一下，然后慢慢往里进去这种。 嗯， 那泡澡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道理呢？ 也是的， 也是不能太烫， 嗯， 是吧？ 对，40到45度左右。 40到45度左右。 如果人特别怕热的话，就35度以上。 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那个还有公共浴池的时候，就是去洗澡，啊，那个大池子，我的天，那水热的，我就根本就死活我就下不去，你知道吧？ 嗯，那就泡一会儿再起来，休息一下，然后再泡就好了。 这样都对我们的腿部是有好处的，泡脚啊，泡澡啊等等，这样是吧？ 是的。 哎，对了，这一说就是好像提到温泉了。好吧，这个当然温泉的话，夏天 也可以的， 也可以哈。 对， 不只是冬天适合，是吧？ 嗯。 哎呀，好吧，看来这个我真的是只是一个工作狂，不懂享受哈，不懂生活，对这些东西都不太了解。好吧，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呢马上快要到了哈，那再次感谢陈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真的是江夏节目时间太短了，时间要长一点的话我们还能把这个问题再聊透。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后的保养和应季旅游护肤这些我们都列好了内容，但是呢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分享给大家。好吧，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欢迎陈杰老师过来把另外的那些给我们再分享，好吧？ 嗯， 谢谢陈杰老师， 谢谢大家。 嗯，好，那我是英超，那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那在这儿也做个广告吧，那稍后就是还是我的好歌会说话，呵呵，欢迎各位的没啥事儿的话可以继续来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杰伦的新歌产生的最近的一个话题啊，还有呢给他这个他的御用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鬼才作词家黄俊郎，我们来说说他的故事，好吧，待会儿见喽。¿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生。 随着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日益临近，球迷心中的热火是再次燃烧起来了。然而与此同时呢，同样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件事情，却让很多朋友不是那么高兴了。前段时间呢，很多朋友表示，通过听节目了解到2018世界杯纪念币正在发售，不少收藏爱好者是纷纷拿起了电话进行了订购。可没想到的是，十多天过去了，这纪念币还是没有收到。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请他来解释一下。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老师，前段时间大部分朋友订购了2018世界杯纪念币之后都在反映啊并没有收到货，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啊，